雍正皇帝上谕节要。 雍正皇帝上谕。 上谕：朕为三教之绝民于海内也，礼同出于一远，道并行而不悖。我认为以儒、释、道这三种教育来教导全国人民，从理论上来说是一致的。 这是指孝亲尊师的道理， 在教化众生的方法上也是并行而不相违背的。 说明： 上谕 是指皇帝告臣民的诏书。 雍正 即清世宗胤禛， 也就是清朝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在位共13年，公元1723年到1735年。 人为不能豁然贯通，于是人各一心，心各意见。慕道者为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为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辟二世，以为异端，怀瑕四信，纷争较盛而不相下。只因为人们不能把儒释道三教之教义融会贯通，于是随顺各自不同的观点，各持己见。仰慕道家的人说： 佛教不如道家的高显尊崇啊。 学佛的人又说： 道家不如佛教的精深博大呀。 而儒家学者又把二者视为异端，加以驳斥，从而生起了门户之见，相互的争论，比较高下，纠葛争执，互不相让。朕以持三教之论，亦为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则外略行迹之意，内正信理之同，而知三教出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而我对儒释道三教的教义认为都是平等，无有高下。如果能以平等心看待，就不会计较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而能领悟到三教所蕴含的心性理体是相同的。可见三教的出发点宗旨是无异的，无不是希望人人归向善处。 夫佛事之五戒十善，导人于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又业讲劝，有亦不引人为善者哉？佛教的五戒十善教导人们要 止恶修善， 我们儒家的五常百行也是在引导扶持，奖励劝勉，又有哪一点不是为了引导人们向善的呢？ 说明： 五戒， 佛法法门无量，无不是以戒为基础，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方能达到学佛之目的。 五戒乃是在家居士所受持之根本戒律。 五戒者：一、不杀生。 凡是一切有生命者，乃至鸢飞蠕动、维系昆虫，皆不得有意杀， 或是叫他杀，或是见杀而随喜赞叹。 二、不偷盗。 对于公共财物、私人财物、寺庙 和僧众之财物皆不得侵占，乃至一针一草不与而自取和窃取或诈取， 乃至违反市法偷税漏税、无票乘车、冒名顶替、贪污舞弊等，均不应为。 亦不自盗，不交他盗，不见盗随喜，应清心寡欲，勤俭持家，廉洁自爱。 三，不邪淫。 在家居士除正式配偶外，不得有任何淫秽行为。 四，不妄语。 妄语有四：一者妄言， 即口是心非、欺狂不实； 二者绮语， 花言巧语、伤风败俗； 三者恶口， 辱骂毁谤、恶语伤人； 四者两舌， 挑拨是非、斗乱两头； 五，不饮酒。 学佛人一切酒乃至含有麻醉人性的酒类及毒品皆不可饮， 除非是因为重病非酒莫疗者，作为药酒方可饮用。 五常， 是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我国文化自古特别重视孝道与伦常， 五常即是五种伦常大道，若是能遵守而行之，才能具足做人的资格。 百行， 是指儒家的诸多行为规范。 习宋文帝问世中和尚之曰：六经本是祭俗，若性灵真要，则以佛经为指南，如率土之民皆纯此化，则无坐至太平矣。 过去宋文帝对世宗和尚之所六经， 即易书诗礼乐春秋， 六经的根本是济世育人，端正社会风气。若对于心性的探究，了悟宇宙人生的真谛来说，则佛法经论可作为指南。如果全天下的人民都能以真诚心接受这种教化，我就可以坐享太平喽。 说明： 宋文帝， 即刘义隆， 公元407年到453年， 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在位30年。 世宗， 是南北朝的官阶名， 与中书、尚书同为宰相之职。 和尚之， 字彦德，庐江乾县人，是南北朝时期一位审慎明达的政治家， 也是当时一位深通玄学义理的名士。 和尚之对曰：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纯谨；千世之义，百人持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风教，以周还虚，则边户一千，人人百万，而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习一行；一行习于家，万行习于国。寻乎可以垂拱坐至太平矣。 和尚之回答说： 百户人家的乡里有十人能持五戒，就有十人真诚淳朴；千户人家的城市有100人能修十善， 就有100人和睦共处。持此良好的教化风气，遍及全国上下，则边户1000之地，就会有100万人人，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能改善。而且人能行一善，则离一恶，离一恶则免用一刑，加免一刑则国免万刑，确实可以垂手坐享太平了。 斯言也，盖以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化贪吝又贤良，岂止一本于此？苟信而从之，寻可以行方迅俗，而为治君则民之大助，岂任意诋毁妄捏为洋墨之道之论者，皆未见颜色，失平之古说也，特欲。 宋文帝与和尚之的这一段对话，都是在劝勉人们行善，这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佛教教化人们， 除去贪婪吝啬的心， 引导人们 做善良贤明的好人， 其目的也是出于此。如果能够信从佛陀教育，依教奉行，确实可以规范社会，训导黎民百姓，改善风尚，从而成为尽忠国家、不施恩泽、造福人民的最大助力。那些任意诋毁佛教、妄加捏造佛教为类似洋墨之道的偏激言论，这都是没有见到真理、失去公平的瞎说，特别昭告于天下。 雍正11年2月15日， 说明 洋墨之道， 是指杨朱和墨翟之说。杨朱、墨翟为春秋战国时代人， 其所主张之学说与孔孟之道相违背，被儒家视为外道。 附注： 本文系参考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学生所整理之《佛说十善业道经》简注一解中的 《雍正皇帝上谕节要》一文。 感应篇序，旧科文昌帝君降笔。 文昌帝君曰：吾17世为士大夫生，未尝略民酷吏，周人之急，济人之乏，容人之过，悯人之孤，一心如此，听命于天，故能久正真位。今劝世人每日诵太上感应篇一遍，遵以修行，即书写一字，日系瞻视，以此修行，行之2年，万罪消灭；行之4年，百福皆吉；行之7年，子孙贤明，荣登科第；行之10年，寿命延长；行之15年，万事如意；行之20年，子孙为亲相；行之30年，著名先己；行之50年，天神恭敬，名列先班。不以此加以修行，或做或错，今日行，明日废，人事既乖，心田日暗，虽口诵经 而其心不悟，是为独天，罪不容赦。